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与梁廷南、袁德辉在广州城里走了走，几个人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越秀山下，望见了镇海楼。 林则徐缓步走在前面，韩兆庆错开半步，微弓着身子跟在后面，陪着林则徐上了镇海楼。嵯峨雄壮的镇海楼是前明永嘉侯朱亮祖在洪武13年，也就是公元1380年建的。楼高8丈5尺，建在25丈高的越秀山上，可谓气势非凡。它的楼角是用红砂岩大石条堆砌，上面用青砖垒建，与两侧的城墙连为一体。城墙上垛口密布，沿着山势逶迤伸展，像一长排狼牙虎齿，给人一种雄关矗立、铮铮如铁的感觉。由于天灾人祸和战火硝烟，镇海楼几度毁坏，几度修葺，可谓经历百劫，屹立巍然。站在楼顶俯瞰南面，不仅能看到总督衙署和巡抚衙署，还能看到五仙观、宣礼塔、光孝寺、怀圣庙等建筑群，连最南面的五仙门、静海门、永安门、游览门、竹篮门也都能看见。韩兆庆递上千里眼，林则徐透过镜筒，在万家炊烟和浩浩汤汤的珠江畔辨识出大西门、百灵街、天字码头、双门底以及蜷缩在河湾和港口里的各色民船。镇海楼北面是郊外，那里有碧绿葱茏的万顷稻田和疏密相间的村庄，还有声势相连的四座炮台：拱极炮台、宝极炮台、永康炮台和齐定炮台，可谓水陆兵营，民生百态，人间烟火，市井风情，琐碎浮华，流利大千，尽收眼底。林则徐观赏片刻，转脸问道： 韩大人，下官在。 武昌黄鹤楼，长沙岳阳楼， 和南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。依我看，镇海楼的高度和气势远胜过那三座楼啊，却未入名楼之列，这是为何呀？ 韩兆庆肚皮里墨汁不多，冷不丁碰上这么一难题，立马语塞，眨着眼睛答不出来。 林则徐又回过头问道，司言先生，你说呢？ 袁德辉自小在南阳长大，对三大名楼等国粹知之有限，悠着语调说，司临水吧，三座名楼虽然不如镇海楼高大，却似临水而建，镇海楼地处形胜，却不临水，自号名落孙山。 林则徐对袁德辉的回答不大满意，一座楼历经400多年风吹雨打屹立不倒，是需要一种理由的，梁先生你说呢？ 梁廷南是天文地理风俗古迹无所不知之人，连讲话都带着满腹经纶。 三大名楼临水而建，岳阳楼俯临洞庭湖，滕王阁临赣江，黄鹤楼则居于长江之畔，有凭高远眺、极目无穷之妙。三座名楼周边都有云霞翠轩、烟波画船、雨丝风片、朝飞暮卷，达官显贵、骚人墨客，或忌讳八方之客，或惆怅应和之曲，放悲声抒情怀，低吟浅唱，壮怀激烈，皆可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去。镇海楼则不然，此乃军事重地，文人墨客、黎民百姓不能随意登临。三大名楼享誉天下，还因为有名师佳作相伴。岳阳楼有范仲淹之岳阳楼记，滕王阁有王勃的滕王阁序，黄鹤楼有崔颢的黄鹤楼。三大名楼的盛名是三篇绝唱带起来的呀，要是少了那三篇佳作，他们可就没了魂魄了。 林则徐点头道， 讲得好啊。 韩兆庆说，下官一介武夫草莽，只懂得带兵击道，这肚皮里没有那么多墨汁啊。 林则徐问道，既然你懂得带兵，那我来问你，广州城墙周长几何呀？ 韩兆庆正声答道，周长21里。 城墙上有多少垛口？ 这韩兆庆没数过呀，立马语塞了，大约2-3千。 林则徐冷冷一笑，看来还得问本地硕儒啊，梁先生您说呢？ 梁廷南不愧是海防书局总撰，竟然是一口清。 回大人，广州城围总长3215丈5尺，共有2261个垛口，16个汉城门，7个水城门，46座敌楼，15个藏兵洞。韩大人呐，你这个忠君副将还不如读书人明白。广州协共有多少兵马哨船呢？ 韩兆庆不敢含糊，一挺胸，回大人话，广州协有前中后左右5营兵马，设兵额2720名，包括一个水师营，水师营有兵额612名，共有双桅大船5条，单桅巡哨船6条，另有12只舢板。 海珠炮台和东西两炮台归你管辖吗？ 回大人话，海珠炮台和东西两炮台归驻防8旗兵管辖，下官只管北面的4座炮台。 你与8旗兵如何分防？ 骑兵驻防广州东南半城，下官驻防北半城。 林则徐再次举起千里眼朝东南望去，在西果园、光孝街、石马槽、大北门那边有一大片营房和眷属房，朝廷派驻广东的八旗兵总计5000之众，其中3800人驻防广州，1200人驻大鹏城。林则徐把千里眼还给韩兆庆。广州协如何操练？ 回大人话，下官严格按照兵部拟定的春操与秋操章程练兵，每年春秋两季各营变兵集中训练21天，逢二练抬枪，逢四练硬弓，逢六练长矛，逢七练火枪瞄准，逢八练抬枪与马步兵协同作战，逢九练大刀，逢十练其他武艺，逢一三五休息。 林则徐手搭凉棚朝东望去，30丈以远有一个哨兵斜倚着叠墙打盹小睡，脖子一直窝到胸前。西面50丈远处有两个哨兵比手画脚在那儿抽旱烟，好像是在胡吹神侃讲故事呢。广州是南疆国门呐，武备竟然是这样一副稀松模样。负有守城之责的韩兆庆却舔着脸说严守春操与秋操章程。林则徐忍着脾气悠着腔调， 我在湖北就听说广州巡海变兵假公济私，配合内地奸商辗转受烟，呼朋引类开设烟馆。韩大人，你管辖的水陆变兵种可有此等败类呀？ 韩兆庆说，大清国法森严，下官的兵没人敢冒险图利。 我听说与鸦片有染之官兵见一个杀一个会有冤枉的，可隔一个杀一个必会有漏网的。 这句话可如疾风闪电一般给了韩兆庆一个惊悚。 林大人，您这玩笑开得大如天，下官可担不起呀、啊！这话是市井传说，可没那回事啊。 林则徐就此打住，对袁德辉和梁廷南说了声走。韩兆庆陪着笑脸， 大人，要不要下官安排轿子呀？ 不必了。 林则徐头也不回，迈开脚步下了楼梯。韩兆庆目送林则徐朝辕门走去，只见这位钦差大人双臂微微张开，颇有分量的身躯之下，一双大脚擦地而行，却没有声响，龙香虎步，带有一种森严与矜持。韩兆庆猛然有一种不祥之感，仿佛看见一条锦毛大虫在兵营里傲然而行，周身散发着冷嗖嗖的罡风利气，他随时可能扭转头颅反咬一口，把自己连血带肉咬个稀碎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十三行公所位于商馆北面，与商馆仅一街之隔，它是大清的脸面，天天都有遗商出入，故而修建得十分考究。五胆四架的菱形门前有威武石狮，门楣上有黑底泥金楠木匾额，上面写有外洋行公所五个大字，那是康熙朝两广总督吴兴作题写的。四个身强体健的行丁像守护寺庙的四大天王，雄赳赳气昂昂立在菱形门两侧，行丁身后摆着一排黄金棍，那是权力的象征，只有官商才能摆显，民间商贾不论多么富有也不能使用这个。 十三行公所对内是行业工会，对外是衙门，负有替朝廷经理海外贸易的职责。颐和行的武少荣和武元松兄弟，广利行的卢文蔚，同福行的潘绍光，中和行的潘文涛，仁和行的潘文海，天宝行的梁成喜，东兴行的谢友仁，同顺行的吴天元，福泰行的易元昌，安昌行的荣有光，顺泰行的马佐良，相继来到公所的西花厅。他们一面品茶闲谈，一面等候颐和行的吴秉鉴和兴泰行的严启昌。十三行总商武少荣只有28岁，脸蛋微胖，皮肤白净，长眉细眼，那是几代人过好日子才能造就的脸容啊。他穿着五品补服，红缨官帽上缀着一颗亮晶晶的青金石顶带，脑后拖着一根水光油滑的麻花辫子。他是吴秉鉴的第五个儿子，本名武元威，威是蔷薇的威，官名武重耀，武少荣是他的商名。在大清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序列中，商居末位，行商们虽然有官衔，却经常受到科场官员们的歧视。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不愿意经商，想通过科举之门步入仕途。武少荣的父亲吴秉鉴当了10多年的总商，深感到总商难当，对上要听总督和粤海关监督的敕令，对下要平衡所有行商的利益，对外要监管各国移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吴秉鉴感到力不从心了，两次请粤海关监督转奏朝廷，想辞去总商之职，但官商可不像民间商贾那样来去自由，想退就退。朝廷一道谕旨颁下，殷实商户不准求退，即使年老有病，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，不准坐拥厚资，置身事外。吴秉鉴无奈，提议让老四武元华接任总商，安排老五武少荣和老六武元松走科举之路。可没成想，四子武元华20多岁那年就病逝了。朝廷责令吴秉鉴再从子侄中选人担任总商，在内需外逼之下，武少荣和武元松兄弟只好割舍科场，步入行商之列。武少荣当十三行总商，武元松接管颐和行，但武少荣毕竟年轻，威望和经验比父亲差之甚远。吴秉鉴虽然退到幕后，所有大事依然由他做主。十三行有两位总商，另外一位是广利行的卢文蔚，此人年近50，身体微胖，脾气随和。广利行曾经是名列前茅的大商行，财富仅次于颐和行。卢文蔚的父亲卢观衡曾与吴秉鉴共任总商，卢观衡去世之后，卢文蔚的哥哥卢文锦接手广利行，没想到一场火灾毁了半壁生意，广利行江河日下，卢文锦焦头烂额却无力回天，连身体都给拖垮了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只好让弟弟卢文蔚接班。卢文蔚连自家生意都打理不好，分不出多少精力去管理十三行，他索性甘居下位，大事小情由武少荣做主，他只是随声附和。兴泰行的严启昌来到十三行门口，却迟迟不肯进去。严启昌面色憔悴，神情沮丧，眼睑下垂，胡须拉杂，穿一件半旧的补服，红缨官帽上没有顶带，这是受了处分的标志啊，像是缺了机关的公鸡一样难看。兴泰行欠23家宜商120多万元巨额债务，拖累了全体行商，各国债主们天天催迫，那日子能好过得了吗？今天的议题就是商欠，他不愿意来， 却不得不来。那么星太行何以债务缠身呢？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星太行原本是金银首饰行，严启昌的父亲兢兢业业经营一生，省吃俭用，珠玑寸累，这才把一家首饰行办成广州城里的头牌金银店。道光二年，他父亲去世，留下4万多两银子的遗产。严启昌和严启祥子承父业，把首饰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可十年前，十三行出了一件大事。利泉行、西城行、同泰行和福隆行共欠宜商货款145万余元，还有税银68万元，数额之大令人震惊。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斌据实奏报朝廷，朝廷严禁行商向宜人借款，因为向宜人借款做生意难免为宜商利用，形成内外勾结之事。道光帝闻讯勃然大怒，他认为欠宜商的债不仅有损天朝威信，还有悖朝廷秉公持政、怀柔远宜的国策。他敕命广东官县与粤海关监督对商欠案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，商欠必须归还，税银也必须缴清，全体行商必须连坐。李鸿斌立即派兵封了4家行商的店铺、站房、私宅、田产，抄袭一空啊，全都变卖了。利泉行、西城行、同泰行和福隆行成了一贫如洗的罪人。行东与眷属们悉数被发配新疆，男人充军，女人给披甲士为奴。因为这宗商欠案，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、粤海关监督、广州知府和南海知县全都受了降职罚俸的处分。这还不算完，紧接着又出了一件倒霉事。1834年7月，英国的首任商务监督绿劳碑来到了广州。他下船伊始，要求按照欧洲外交方式与中国平等往来。当时的两广总督是卢坤，他拒不承认绿劳碑的官方身份，视其为宜商头目，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尾，欲令绿劳碑在城文上加上顶字以示尊卑。绿劳碑不肯受辱，几番商议不成，终于酿成了一场武装冲突。绿劳碑调来英国兵船伊莫尽号和安东罗灭古号，炮击虎门，强行闯入珠江，酿成了震惊朝野的大信端。朝廷实行保商制，宜船入口时必须有一家行商担任保商，确保宜商遵守大清的交易章程。绿劳碑乘坐路易莎号驶入虎门，为该船做保的恰好是星太行。卢坤一怒之下逮捕了严启祥，杖100，罚3万，各级衙门借机讹诈，层层剥皮，严家人花了10万块才把严启祥保释出来。为了筹款救人，星太行不得不将存货贱卖。严启祥出狱的时候已经髌骨支离，奄奄一息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此事把全体行商都牵连进去了。朝廷律法森严，以连坐和棍棒治天下，总商武少荣和卢文蔚有失职守，杖80，其余行商杖70，一家行商视察，全体行商遭到暴打。由此前车之鉴，行商们人人自危，生怕稍有差错便飞来横祸。卢坤见严启祥不能理事，敕令严启昌接管星太行。严启昌只好硬着头皮当了行商，但是星太行的信用已经崩溃了。2年前卢坤病故，邓廷桢接任两广总督，23家宜商联名递交禀帖，要求星太行等行商归还巨额欠款。邓廷桢闻讯殊感诧异，质问总商武少荣和卢文蔚：商欠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